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好。礼拜一吓、啊，好似好同好耐同大家好似冇见嘅。 你翻嚟啦， 使唔使咁讲嘢啊？都系 miss 咗一个礼拜啫。 抌低我一个人，啊、好在我搵一啲人过嚟陪下我啫。 系啦、啊，你好似啊好开心咁啊，就 阴功 啦吓， 梗唔系啦，梗唔系啦， 唔系 冇你喺度争好远嘅气氛， 点解咧？ 冇人俾我咩嘛？ 你一系讲清楚啲，咩叫冇人俾你咩？ 冇人俾我即係可以，即係唔係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啊傾下偈啊咁樣諸如此類啦 嚇，傾偈吹水得嘅，我都其實我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人唔知點解係特別呢兩三年咧，我真係覺得你覺得呢個人係朋友嘅，即係朋友攞我嚟取笑一下，即係唔係你嚇、啊，又或者有時我做咗一班人裏邊嗰個。嗰、那個焦點嗰個對象係嘛？有一樣嘢，你 我諗你都唔知幾 enjoy。 Exactly，、嗯、即係我唔夾，我擦咗咪擦咗咯，係嘛？即係跑步永遠最慢嗰個㗎，有一班人打籃球永遠都係跳唔起射唔入嗰個㗎。但係你咪 make fun of me 咯，即係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嗯。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個都有一樣嘢笑下我，咁我覺得啊，大家幾 friendly 啊，幾熟啊。即係正如你一入到嚟就係話啊，講粗口你係應到兩嘴，我覺得啊，我哋真開始真係熟啦，算唔算咧？ 都可以咁讲嘅， 系嘛？ 系啊，不过嗱，其实今晚咧有啲可惜嘅，今晚我哋都请咗啲嘉宾嘅，不过咧就即系当然即系有啲意外发生咗啦， 嗯， 所以咧就呢排大家真系要即系小心身体啊。 系啊，因为啲嘉宾就发烧， 系啊， 我有个朋友都啱啱唔知点解去完医院复诊之后惹咗手足口， 系咪啊？我个女啊，间学个幼稚园啊，我唔知点解呢样嘢报纸又好似冇卖过、啊。 嗯 就唔知再上個禮拜嘅，跟住咧就話有啲腸胃炎，幾個即係都係 outbreak 嚟㗎啦，有幾個小朋友咁、嗯，但係好在我女女冇事啦。 嗯， 跟住咧一路都搞唔掂，今個禮拜前成間學校 close down 係 for a week， 就之前話大家屋企休息下啦。 點解咁樣報告咧？就係、 是、我唔知喎、啊，之前但係啲咩都係啲國際學校咁樣，都有啲名氣咁樣噶嘛，照計我唔知點解啦。 邊間啊？喺邊度啊？ 喺呢、啊、個青衣嘅間國際有學校有資源。 哦，好似冇乜幾間嘅啫。 我冇講啊， 自己小心啲啦。 所以都係小心啲啦，係啊。 咁啊，聽講你頭先去完阿夫子嘅節目啊。 哎呀，又見到夫子啊！夫子好開心嘅，同阿夫子傾偈。 點解咧？佢講嘢咁慢咁沉。 都唔系啊，嗱，即系当然啦，即系有时都难免系有啲就佢唔记得咗同我讲过，咁但系咧就，但系咧整体上嚟讲咧， 唔系你年年喺港六四咧，佢古仔永远都系一式一样一 咁，但系佢系好有智慧嘅，即系经历过咁多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呢啲系点讲咧，即系有机会同佢多啲倾下偈，知多啲佢嗰啲嘢，其实系好难得嘅，即系你可以同一个人系真系身历其境， 系 啊，尽管佢而家。同埋即當時講緊都即剛經過咗廿幾年，係可能對於都同即都話有少少出入，未必係咁完整。但係咧，相對於好多其他坊間嘅講法嚟講， 我哋聽 我情我情願信佢多啲喎。 咁 佢真係經歷過啊嘛， 係咪先 啊？係啊，所以呢樣嘢我覺得好難得嘅，即變咗佢好似一個活生生識行嘅一本歷史書。系嘛？咁呢本书即系有时即系有啲朋友可能话啊，即系都有啲佢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啊，即系啲好多谂法。咁事实上做评论家就系要咁噶啦，系嘛？有自己睇法先得嘅，即系吹啊嘛，即系我哋都系吹啫嘛。讲真，系咪先啊？下下都咁叻咩？ 咁 唔系使系咯？即系 咁你头先去有冇邀请阿夫子上嚟过嚟呢边啊？ 其实我邀请过夫子，其实 anytime 咧，我相信佢都会有兴趣嘅。不过今晚咧，我就冇出声嘅，因为其实夫子今晚咧，其实仲有仲有地方跑，佢好勤力噶佢。佢今日做六个地方啊，有六个呢啲唔同嘅啲节目啊，诸如此类咁样噶。 咁犀利， 系啊，你真系啊，小夫子好犀利，我觉得。 咁佢系负责去做 host， 我谂佢系有 host， 有做嘉宾又成嘅。佢今日我去嘅时候咧，佢系做 host 咯。 今日 系啊，有板有眼噶。今日冇啊，其实今日我哋去讲咧，就讲关于最近咧，大家唔知咧，其实嚟紧17、18号咧都有噶，就系、是、呢个联合国咧就会系、那个人权委员会咧会喺日内瓦咧。 就會有一個呢個聽證咧，就講翻中國嘅一啲維權律師啊，中國啲維權律師同埋啲中國啲酷刑啊， 嗯， 酷刑啊，呢啲咁樣嘅一啲嘅， 我唔 care 呢啲發音問題嘅，所以 啊，當男喺度，我即刻壓力細咗好多啊，係啊，而家當男喺度就搞， 係喺度啦，又或者下禮拜可能佢攰都唔使，我叫你翻嚟啦，再下禮拜先啦嚇。 咁啊，係咯，咁啊變咗又講下，即係分享下呢啲啦，即係我自己又唔係話知好多咁，但係起碼。即係喺香港，我哋都係即係唇亡齒寒係嘛？你見到內地嗰啲律師即係咁樣樣搞法，你真係又嬲又煩。即係你睇翻、嗯、喂人哋即係今日咁樣，其實第日我哋咪又差不多係咪先？你估人哋會放過你咩？嚇、 啊！咁啊，呢兩個禮拜有咩特別事發生啊？有冇去同啲啊候選人拉下票啊？嗱、啊，我自己真係有去嘅嚇、啊。 我咧就未去，但係嚟緊我就會去嚇、啊，因為之前實在啱啱有啲嘢就。做緊嚇，咁、嗯啊、變咗咧就啲時間咧唔夠用啦、嗯，所以變咗而家就盡量抽時間，因為我點樣都要去幫我哋嘅好朋友嘅、 啊。如果你去嘅話，你揾埋我，睇下禮拜幾喎？ 聽日啦， 可唔可以唔好聽日？就係聽日唔得。 我聽日啊，我諗住22號都會喺度。 22號我可能會去，係 你揾一個 session 去啦，一日、啊、一日之間係咯，我全日都喺度應該。 廿二號啊？ 係啊。 好。就約定啦嚇，22號啦。 你要買啦，22號我諗住我點都陪到行到最後，睇下全點點埋啲票出嚟咧，我先至走得噶。係啊， 係喎，好 緊要，我覺得呢、這個呢、這個決戰咧，嗰啲氣氛咧，大家一齊，我覺得一定要行埋呢條路，呢、這個好緊要嘅呢、這個係啊。 OK， 好，等下廿二號睇下幾點，我哋錄一個 session 啦。現場訪問下佢先。 喂，好喎、啊，呢樣嘢好玩喎、啊，我未做過現場訪問。 但係魚好就贏咗，魚冇就好大鑊。 Touch wood。喂，講真嗱， 係我嗱，我衰。 我覺得咧，今次咧個機會其實係即係個勢咧係唔錯嘅，真係嚇。同、埋真係佢做得好勤力，做得好好。即係我覺得即係係有一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天冇眼咯，如果真係大家嚟試係咪先啊？所以變咗點樣都好啦，我哋去撐埋佢，最後幫佢做咩都好，吹票又好，咩都好啦，係咪先啊？我哋又唔識得用嗰啲咩掌心雷啦，我哋又唔識得叫老人家啦，但起碼咧，即係我哋就算係叫老人家，都係真誠咁樣誠懇地咁樣希望佢啊，即係用佢自己嘅良心嚟投票啦，係咪先啊？咁、但係起碼即係我諗我哋要做嗰啲嘢咯嚇。 咁啊，閒話吹到呢度啦。總之我真係覺得嘅。呢、这個禮拜盡量揾少少時間呢去揾下你自己住個區附近有邊啲所謂叫散兵又好，獨立候選人又好，即係當然你確定佢係泛民嗰啲啦，又或者真係邊啲候選人真係欠缺義工嘅呢，你呢一個禮拜行少兩個鐘街，你有兩個鐘頭幫我嗰啲人呢，嗰啲人係好緊要嘅，因為所謂一個唔係話，即係譬如你一個人如果跟一個政黨去選，政黨可能 assign 到一啲義工俾你，但係真係要去選嗰呢，你係好踢腳嘅，即係我講緊2011年我自己選嗰日咧，我由頭到尾係得四個人嘅啫、即係仲要係當然踩得最耐嘅就係我同我個選舉經理人啦，就踩一日啦。咁係期間可能係得兩三個人落嚟幫我嘅手，因為點解嗰啲人物兩戰線好闊啊嘛。咁、你同埋 你真係唔得嗰啲街坊擁戴嘅你真係。 嗱老實講係唔識選。即係我從來都唔覺得嗰樣嘢，哦，原來真係要義工㗎，哦，原來真係要咁多人㗎。 重要嗰啲街坊。 咁大佬，我哋呢啲小頭目嚟啫，呢啲豬仔嚟啫。 呢啲都係一個經歷嚟嘅，經驗嚟。 係啦，咁所以即係真係選過咧，義工係好緊要，尤其是最尾嗰日，係嘛？至於最尾嗰日你唔見人嘅話咧，即係人哋係真係唔當你喺眼內，係嘛？ 冇錯。 尤其是所以嚇，一間咧，我希望揾到咧啲比較接近當事人嘅消息咧，同我哋講下區選嚇。咁將我哋三節咧翻翻嚟先。 但 係 呢度我賣廣告先得唔 得？ 得。即係我賣廣告咧，就係即係我本身亦都係一個組織叫做民主動力嘅執委嚟嘅。咁民主動力咧就負責做咩嘅咧？就是、做啲區選協調嘅，係啦。咁今次咧，其實佢哋都做咗一個。即係好 update 嘅， 個樣係好似新民主同盟嗰隻顏色嗰個樣， 顏色就唔好理佢啦。但係咧都做到啲人怕街嘅。 我記得啊， 我哋得四分一個職員 ，Vincent Lam 都喺呢度，係 嘛？ 喺呢度做嘢噶嘛，都喺呢度。 四分一個職員啊， 係啊，即係我哋係好少資源。跟住咧就即係，但佢做得好好。今次我都喺呢度要俾個 credit 佢先。咁咧嗱，佢做得好。 阿 Vincent 有人讚喎，要以身相許，或者著多啲橙色裙喎，要。 唔好啦，上次白色黃色幾好啊，襯得 OK 啊。 咁但係呢個重點唔係條裙，重點呢就係、是、好希望呢就係、是、如果即係啲朋友話、欸、我想知道下應該我各區選邊位喎、啊、咁樣，咁、可以呢上去民主動力個網站呢就睇一睇呢一張清單。 嗯、 當然啦，亦都要呢度戴個頭盔先，就係、是、話呢， 你唔包嗰啲人喎， 係啦，張清單呢就唔係全部都包曬落去嘅、因為有部分嘅、朋友啊，咁包括咗啊呢个啊人民力量啦， 啊坦白啲啦， 系啦，咁其实佢哋咧就冇参与到喺呢个协调机制入边嘅，咁当然佢哋有佢哋嘅原因啦，我哋都尊重嘅，咁但系咧就唔，所以咧我加埋呢句就帮埋佢哋，帮埋佢哋口先，佢哋唔喺度，唔代表佢哋唔系我哋大家叫做 你啊正路啦， 讲泛啲嘅系同意人、同路人啊，大家同路人嚟嘅，所以变咗咧就如果讲佢话咧，你要支持佢咧，我个人嚟讲，我绝对都支持你嘅。 系 啦，佢变咗起码咧就系张票咧唔好去到建制嗰边，呢个就系重点。 个协调机制系唔包嗰只拳头嗰个党啫，因为呢个系一个另外一方面嘅决定吓。 嗱，佢哋决定咗，咁我哋冇逼佢噶嘛， 系啦， 即系呢啲嘢， 即系你冇得逼人嘅，人哋参与协调，咁啊自然陈家乐落嚟同佢选咯。即系我觉得好公平嘅呢一样嘢。 系啊系啊系。 所以即系我都认为，我当然认为佢哋民主派嘅朋友啦，系咪？咁只不过呢张清单系唔包括佢哋个名啫。 所以咧就唔好因为呢样嘢。第一件事唔会因为佢哋唔包喺入边咧，就唔支持佢哋，都要支持佢哋。第二咧，亦都希望大家体谅下啦，就唔好因为我哋唔包括佢内，就攻击我哋先得噶，系咪先啊？即系我收到啲 message 啊， 老实喂，你点解你哋咁样啊？大细超啊，咁啊好难， 真系 好难避免。 我哋已经系尽量 ，Vincent， 我哋几个，我哋 Andrew 啊，我哋嘅召集人啊，教授啊，郑宇石啊，呢个啊， 边个 Andrew 啊 ？Andrew Chiu 啊，赵嘉贤啊，咁佢系而家系召集人，好勤力，同好多方面大家倾偈，包括咗好多嘅散兵，都希望咧尽量系将呢样嘢，即系将个清单 all inclusive 嘅。咁但係始終呢樣嘢你知有時唔可以咁完美嘅，咁但係我哋最後都加咗好多新人落去嘅，所以希望盡量做到個平衡啦。咁但係起碼 兵嘅名喺上面嘅 有個參考。咁另外呢又幫我另外專業團體我哋其他啲朋友又宣傳下喎，就是、有一個呢叫散紙呀，散紙呢散紙係一個小組織啦，叫散紙呀，你真係Facebook 搵到佢㗎啦。咁佢哋做咗個清單呢，就係、是、將嗰啲獨立嗰啲其實背後咧，其實係建制嘅呢啲咁嘅， 即係隱形建制派。 係啦，嗰啲關係網脈絡咧，就將佢抽咗出嚟。咁、又有個清單出嚟嘅，就係、是、假獨立派嘅清單。哇！呢、這個我覺得咧更加緊要啊，大家都要上去睇下。嗱， 好 重要嘅。 其實好易啫，你知點解 啊？ 你咧向所有嘅候選人咧發一個 email， 話俾佢哋聽，你承唔承諾高叫結束一黨專政啊？所有獨立建制派即刻。 咁即係嗰啲人，即係呃人哋去咩 set 去買嗰啲點數嗰啲咧，即刻就話。 钓鱼台是日本人的 咁样啊，咁算啦，即刻就啲人就即刻闹啦，系咪先啊？同样道理啊，有道理。喂 ，OK， 好。 好啦，嗱，详细区选而家第三节讲。咁第一节咧，其实想讲下，其实你可能系当事人，又或者你比较熟悉一啲接近消息嘅来源啦，就真系想讲下 HKU， 即系 Hong Kong U， 喂，嗰单嘢究竟拖得几耐咧？你觉得？ 喂。Hong Kong U 單嘢拖幾耐？ 校委會主席， 我又唔係真係好知，即係而家講真啦，即係有少少塵埃落定。而家打緊嗰陣仗咧，已經去咗下一個目標 啦。你就嚟蒲面㗎啦，因為點解咧？即係嗰啲叫做咩？千張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軍骨啊！你依家勞其軍骨都好緊要㗎，你就係出人頭地㗎啦。係 咩？ 你好快成為呢個泛民核心啊！ 呢啲咁樣嘅， 你連民主動力。呢啲吓， 系咪外围定系核心？ 核心嘅核心啊！呢啲简直系 冇玩啦！嗱，即系首先Hong Kong U嗰边咧，其实我觉得咧就有少少咧，就好似叫投降噶啦。即系起码咧，陈文敏嗰度咧，基本上嚟讲，我嗰层都落定，即系啲人系要咁无耻，你都好似搞唔到佢。 都唔好做啦。 咁但系而家咧，那个矛头咧指向咧就系李国章嘅。 嗯。 咁李国章究竟佢会唔会咧？即系你睇香港政府够胆，今次咧完全唔宣布校委会嘅主席。做完喎，冇啦，而家悬空又搵呢个 acting 返嚟先咁样，跟住呢一路都唔宣布正式边个去做。咁而家其实呢就即係港大嘅呢一个嘅毕业生议会啦，咁就係、是、做緊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叫做一个 EGM 嘅，做多次 EGM， 上次 EGM 好成功啦，喺会展啦，好多人接近呢成万人参加。 今次人数少好多喎、啊。 今次就惨啦，今次咧就 惨 啦。喂，因为我前两日睇到，因为我唔系核心啦，呢、這个肯定。 因为真系谂， 因为我完全冇关系嘅，我只不过喺隔篱咧就睇住咧就心都急埋，手都即系震埋咁样咧。 系 廿唔知收到28票定系29票咁样，即系啲 proxy 啊。喂，大佬啊，即系咁样样，即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你今次 无论你因为咩原因都好，你最后个票数系好少，人哋咪觉得喂呢、這个议题似乎你哋已经系啊，即系一系投降，一系已经系冇咗兴趣或者冇咗支持。一个比较同上次同今次，上次个成功咧太过明显啦嘛，系咪先啊？所以呢个系非常之唔好睇嘅。咁但系点解会造成咁样嘅情形呢？咁呢个不二新议会咧，我觉得系好大嘅责任啊！即系佢哋点解会系将成个过程咧，今次即系俾授权票嘅呢一个过程咧，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复杂。 嗯， 复杂到咧就系咧讲完之后咧，我睇完之后我又唔记得咗啦。你话几复杂？总之， 所以讲都废讲。总之我唔记得啦。 简单，我就讲一样嘢啦。你要交你交授权咧，你要将张票咧交到你嘅手度。我亲自将票加埋，俾埋我身份证副本你。喂，大佬啊，俾身份证副本。虽然后屘佢哋都喺度即系尝试调整啦，就话啊，其实你可以查咗个出生日期，啊，查埋个身份证后面三个 number 咁样，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其实成个嗰个过程咧，就系感觉上系冇必要做到咁复杂，而令到咧嗰个直接个结果咧就系咩咧？结果就系话少啲人参加咯。 会唔会上次因为有人 challenge 个机制，今次要做得好严谨咯？ 上次机制我睇唔到有咩问题喎。上次机制 可以 challenge 你噶啦。 诶，佢系咪都 challenge 噶啦？系咪先啊？咁周融喺街度摆。嗰啲反佔中嗰啲機制都係咪先啊？我夠 challenge 啊！佢咪照樣攞啲票出嚟，係咪？ 咦， 係咪先啊？即根本上都揾你揾你講啦。 你哋唔係無恥，所以咪你要回應佢訴求。 咁都唔使做到咁係嘛？ 咁我冇乜點嘅， 即係好差咯呢樣嘢，即係變咗我哋而家就係好擔心嘅。但係擔心還擔心，即係佢複雜還複雜。你少佢還少佢，但係咧都係要做埋一樣嘢，就係、是、你都係想呼籲，就係話喂，大家一齊做嘢。如果你觉得佢呢样嘢太复杂嘅，唔该你就或者 send 封 email 过去，少佢咯，投诉咯，即系起码咧就系话要令到啲人知道，其实我哋唔系冇人愿意发声， 嗯， 而系因为成个啲有啲人喺度玩紧程序嘅游戏，而令到啲人咧系冇咁方便去发声，咪整体上面做咗个效果出嚟，就系好似好少人发声咯。 我觉得即系呢件事胜与败咧，投票人数多定少都唔系个重点。 嗯， 而家出边系吹紧两个风，一个风咧就系话，因为选举临近啦，梁振英就唔想呢个时候有大动作， 嗯， 就唔想将呢条罪咧就入埋喺民建联嘅参选人身边啊，咁所以咧就尽量将呢样嘢丢淡啊，押后再判。咁另一个风咧，原来就系讲紧咧， 呢个讲法都有啲道理嘅吓。 另外一个风就系讲紧。原来梁振英呢其实而家北京就揾緊第二个合适嘅人选做呢个校委会嘅主席。因为原因系点解呢？原来就系其实始终都有一班人知道将 Hong Kong U 变成一个所谓叫做政治斗争嘅战场呢就好难睇一件事。即系好坦白讲、你真系揾李国章坐落去呢个位好坦白讲啊我亦都收到啲消息李国章本人自己唔系好想坐落去嘅。因为点解即系你需知道啊 ，Arthur Lee 咧都算系一个有头有面嘅人啦。即系若果佢即系若果佢个坐落咁嘅位，俾人日日坐住嚟掉嘅话咧，佢其实佢自己系好唔过瘾嘅。即系你话一铺半铺， 但系我觉得佢好中意同人斗嘅，我觉得佢好似好 enjoy 呢个过程。 咁 衰样， 亦都另外一条风就系话，即系姓李嘅一家原来俾梁振英掌握咗好多材料嘛。 哎、 即系佢要焗阿芬呢坐呢个位噶嘛？但系问题就系阿芬呢本身自己其实唔系咁希望坐呢个位。 净讲黑财，你净讲东亚银行啦，已经 系啊，咁所以咧 系咯， 系啊，咁所以咧变咗老老实实，即系边个系坐呢个位，大家唔知。但系我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真系你嗰张坐咗你个位，香港大会变成点样？因为好坦白讲，每逢校委会有会，又或者每逢啲校委会嘅委员出席任何公开场合，甚或乎可能系李国章本人出席啲中公开场合，你话如果真系冇学生示威请愿，吓佢踩佢台掉佢乜都得。咁我想问一下，喂，你一届任期几年嚟噶？ 我唔知咁又。 冇记错，唔知系四年嘅，好似四年三年、一届草场嘅。喂，咁你系咪呢几年？你系咪日日系咁做，即系届届都系咁做？你有亲啲乜嘢？校委会又会要开？ 本来校委会呢啲咧，其实不嬲，大家咧都唔系好关注，亦都唔系好 care 边个做。根本上佢哋嗰啲决策咧，都系好低调，亦都从来都系即系发生咗咁啊！即系大家只系知道结果啫，基本上系咪先啊？ 系。 咁但系今次如果佢去做嘅话咧，起码咧就系呢一个咁嘅低调行事嘅呢一个咁样嘅，我可以话系嗰个可能性系零噶啦。 就是所有啲嘢咧，都大家都一定攞放大鏡嚟睇。 嗯， 所有一啲嘢咧，就算佢嗰個決定咧係 in good faith 嘅，佢係完全出自好心嘅，冇做壞事嘅，大家都會已經戴咗個一個有色眼鏡去望佢。嗱，好難，好即係都好坦白講，即係話即係呢樣嘢唔係一件好事，但係都好難怪，係咪先？ 我真係嗱，阿 Chris 就真係即係一始中的，喂。你开咁多个会，咁多个决策，咁多方向上面嘅嘢，行政上面唔关呢个会事啫。真係有啲方向上面嘅嘢，呢、這个世界为反而反嘅人大有人在。个问题就係话，你将每一个议题都升级到，就係话我係黄你係蓝，我係黑你係白，嗯嗯、我係正义你係卑鄙。喂，咁呢个香港大学真係唔会有方向，唔会有路线，唔会发展㗎喎。 咪等于迷你香港咯，系咪先啊？即系你阿妈而家香港就系咁噶，即系你啲官 员啊，即系等于香港嘅缩影， 系啦 CEO 咁样，即系变咗大家都系，即系而家个 chief executive， 佢根本上佢讲咩出嚟，啲人都系当佢笑话噶啦。 即系 讲咩出嚟都系，啲人觉得话都系唔中不即系不中听噶啦，系咪先啊？ 啊，即系再一个精彩啲嘅例子就系话，即系好似 TVB 咁咯，即系你需要知道而家林峰上 TVB 上电视咧系冇访问，兼且名都唔读噶，你知唔知啊？ 我真系冇睇嘅，呢个电视台 有一日临瞓之前唔觉意开。个电视机咧，基本上睇新闻嘅啫。但系新闻之后咧，通常有啲咩娱乐新闻啊，嗰啲咁嘢啦。咁就话说，原来就早嗰排唔知边个结婚啊，捉个古巨基结婚。咁啊，当然好多人贺佢啦，成啦吓，好多嘉宾出席啦。啊，顶你个肺！个个英皇嘅歌星出席咧，就个个名都会读嘅，系唯独是林峰一个唔读啫。喂，即系大佬，你个咩余咏珊同阿骆玉玲，真系斗到咁样。即系你想象下一间。上市公司一个艺人，喂，就算唔系你而家嘅 电视台，其实应该好专业噶嘛呢样嘢， 都冇讲话咩专唔专业啊。个问题就话你可以全部嘉宾读一半唔读一半，你可以全部唔读，又或者全部读，你就冇理由话全部读，净系读刘林峰一个名，呢啲摆明就系权斗。咁个问题就话你将骆玉玲同余咏珊嗰种权斗搬落香港大学，喂，你又可唔可笑，大佬？TVB 系一间冇人睇嘅电视台，就嚟执笠嘅电视台就话可以咁斗法啫。咁你想香港大学点呢？即系冇人会觉得呢个位一定系边个错。就算你话有一部分人，我完全唔认同李国章咁错 ，fine， 即系我觉得系可以理解。而问题就系话，如果当个权系运用喺梁振英嘅手里边，梁振英系要委任一个咁嘅人，而大家吹佢唔涨嘅时候，即系呢条路系点行？即系好坦白讲， 而家佢唔系净系呢样嘢啦，佢样样嘢都系咁做噶啦。 Exactly， 系咪先啊？即系话狗知你嘅，基本上就系 度度都系将呢个香港缩影就摆喺任何一个公营机构，系咪？即系另外一样嘢，真系要讲嘅就系话，哇屌！你而家真系一大学位可以买翻嚟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好赞叹，而且亦都唔系大学学位，直头系博士咸头，你都可以买到翻嚟。真系，我系唔识形容呢。 我都攞咗个博士喎，留意啊。 系咩？喺边攞？ 我喺 Facebook 上面攞咗啦。香港野鸡大学调理农务系博士。 边个颁俾你？ 野鸡大学有校长啊，咁啊，人哋系咪先啊？ 阿 Barry send 我 friend request， 我唔 Q 彩佢。 Barry 嚟咩个嘅？ 系啊，嗰、那个系 Barry。喂，咁、那个问题。即系我真系负责 raise the question。如果真系一个大学位系即系个价钱系咁平嘅时候，咁屌你咁辛苦读个大学位，即系你咁辛苦读个博士翻嚟做乜？第一个要闹嘅闹边个？你知唔知啊？顶你个陈文敏，点解唔俾钱佢攞过啫？ 喂，老老实实啦、啊，即系个 point 就系、是。你点解要去攞个博士学位？其实我系好唔明嘅、啊，即系嗰班人咧去攞嗰班人咧，即系你望过去个个虽然即系吓佢嗰啲咩政治立场嗰啲，我先唔去讲佢先啦。 系 都起码都系有头有面嘅人啦、啊，都起码喺自己各自嘅范畴入边都攞咗一定嘅成就，根本就系唔需要嗰个博士学位嘅。你话而家譬如岭南副校长， 嗯， 哇，1979年喺岭南毕业，自己校友、嗯、做几年喺学校里面做到财务总监、嗯，一路做到几十年。最近呢幾年無啦啦就去攞個博士學位，跟住咧斷送咗咁多年嚟、嗯，即係咁辛苦建立上嚟嘅名譽、 嗯， 一下子冇曬噶咯，係咪先啊？即係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喂，即係點解要去做呢樣嘢咧？根本就係嗰樣嘢係唔需要嘅。 以你認識咧，即係喺你嗰行或者做生意嚟計咧，博士學位係咪真係咁緊要？ 完全冇需要啦，係咪先啊？即係我哋嗱，如果我哋嗰行更加添，我哋嗰行嗰啲咧，好多人。好多一致嘅啲意見咧，就係嗰啲即係啲律師啊或者師爺意見咧，就係話、啊：你千祈唔好真係讀博士啊嚇！ 點解咧？ 你真係讀博士嘅話咧，我俾唔到生意你噶啦，因為啲客咧覺得你咧 即係太過學術性啊。 嗯， 即係你如果讀得書多嗰啲，讀太多咧，對，即係做律師都好啦，其實都係反而係一個即係一個唔係一個 asset 啊，反而係一個負擔嚟嘅，因為覺得。喂，咁你识唔识谂嗰啲桥啊？你系咪 practical 噶？你一日到黑就讲 academic 嘅话，喺个官面前分钟啊，官都两下都扫咗你，根本就唔想同你讲咩学术啦，系咪先啊？系咪先啊？即系大佬，即系喺度 lecture 佢咩？系咪先啊？所以其实咧，未必系好事嚟嘅，未必系好事嚟。 因为我接触嗰啲圈子咧，即系啲人就唔系好读书嘅，即系唔系好读书意思咧，即系我唔系太过识得多即系所谓攞住一个 PhD 嘅人。有几个嘅，其中我一个最好嘅朋友攞 PhD 咧，就喺哈佛教紧书。 系， 咁但系我真系会反问一个问题咯。你如果唔教书，你攞住个 PhD， 除咗做研究，同埋 咁 PhD 就系要做学术做研究嘅。 系， 系咪先啊？即系你攞个咸头出嚟。而家当然咧，仲有啲小所谓嘅专业啲嘅一个 PhD。即係叫博士啦，叫 doctor 啦咁樣，但係嗰啲通常咧，我哋都唔係叫 PhD 噶啦。你覺得 PhD 咧就一定係有好重嘅 research。 嗯， 如果係普通嗰啲咧，就咁叫 doctor， 有啲 DBA 啊 ，DBA 嗰啲其實 已經 DAB 啊，嗰啲 AB DBA 嘅基本上咧，其實都係等於一個即係叫做比較高，即係 advanced 啲嘅，比碩士高少少，但係就寫個論文咧就短好多，就唔使好似 PhD 嗰個研究嘅成分咁重嘅。咁但係其實咧。真正喺嗰啲识货嘅人眼中嚟讲，呢啲咁样嘅专业博士，其实都系争一级噶，争一级噶。即系你读法律嘅话，你读嗰、那个而家都有噶，有一种叫 JSD， 嗯 ，JSD， 咁啊就，但系其实咧，除非你嗰间学校系非常非常之出名嘅、 嗯、 ，otherwise 你就咁个 JSD， 我相信嗱，港大都有读，其实咁啊就都系啲人咧会觉得比起即系最正宗嚟讲咧，即系最王道啊，所谓咧。其实都系 PhD， 真系好大部分咧，就系你点样可以成为一个 scholar， 一个即系做一个学术学者去做一啲真系喺某一个范畴咧，你系有好深嘅研究。其他嗰啲咧都系有好重嘅修课式，即系上堂嘅。 嗯， 上堂上完堂之后咧，跟住再交篇劲啲嘅论文。但字数，譬如 PhD， 譬如 let's say 写十万字嘅，可能你写四万字就得，但系争好远噶嘛。 嗯、 你知啦，写多一万字都想死噶嘛，呢啲嘢系咪先啊？ 呢啲嘢要吓、啊，即系你继续努力啦、啊。你啲精英，我哋唔系啊，我哋系穷嘅音乐人。 好啦，我哋呢啲，我哋调翻转头，我哋而家即系都谂都唔敢谂噶啦， 系嘛？ 呢个时候，而家譬如 要搵钱啦、啊，呢、這个时候啊， 即系你用咁多时间去读书，而你又唔系谂住真系教书嘅，你当嚟把鬼咩？简单啲讲，系咪先啊？ 一语中的，最简单就系咁啦。 系咯， 你不如搵钱啦、啊，读乜叫？ 但问题咧，有啲人咧就系唔满足嘅。就算佢明知个大学个博士咧，拎住条尾，菲律宾唔知乜 鸠大学， 哎呀，我想讲呢句，咁咧就你见到你都唔馨香啦，系咪先啊？系咪先？咁如果你真系咁叻，咁起码香港三大啊都有得搞先啦，又唔系，你又要走去菲律宾、马来西亚咁样间大学，即系攞个博士。跟住好啦，而家冇乜人去问啊。其实我觉得应该个个真系问佢呢啲博士咧，唔好讲咁多。攞博士论文出嚟俾我睇下先。喂，博士论文一定公开噶嘛？一定系有本嘢你交嘅时候厚厚地摆喺个 library， 随时俾人揭噶嘛？喂，喺边度攞出嚟睇下先？ 哦，你死啦！你错甩啦！你一错到嗰扎冚唪唥假嘅野鸡博士完全对 头。即系讲咁多系咪先啊？攞出嚟睇下先啦，睇你有啲咩咁劲嘅研究啊嘛？又攞到博士啊！一年之内研究攞到博士唔系唔得，系外国真系有啲天才型嘅。咩？之前有出电影叫做咩 ？Beautiful Mind 嘅啲乜鬼咧？讲 Nash 嘅咧，系讲 Nash， 人点咪得咯？写十几廿张纸，博士噶啦，系咪先啊？但系嗰啲十几廿张已经攞诺贝尔奖啦嘛，系咪先啊？咦，真系，唉，真系俾佢吹胀啊！真系 讲得好，转头翻嚟第二节啊。